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教授何健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癌症的早期预防和筛查。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派车情况。陈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2015年11月28点至2015年11月9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246次，外伤903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884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727例排在第三位。 这是最新的这个派车情况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提醒大家的，我们知道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觉得有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比如说除了外伤这个内容当中的像儿童的烫伤，也是经常在这个冬天的时候高发，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烫伤的急救方法。儿童呢好奇心强，喜欢动手动脚，像冬天呢大家都很容易就会被用到热水瓶、暖水袋，然后洗澡水呢，这些都会有些就是会热，然后孩子呢一不小心就会容易被烫到。烫伤呢在各类儿童意外伤害当中呢位居前列，孩子一旦烫伤，家长务必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惨叫，以免吓坏孩子。此时呢要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可以遵循五字急救法。一是冲，就是用流动水冲洗患处，如果宝宝烫伤处皮肤未破，要用冷水冲洗，其目的呢是止痛，减少渗出和肿胀，以避免或者减少水泡的形成。冲洗的时间呢应该在半小时以上，以停止冲洗时不感到疼痛为准。二是脱，就是马上要脱去衣服，以免衣服上的热度继续作用于创面，使创面加深。脱掉衣服时要小心，尽量要避免碰到烫伤处。三是泡，在冷水中持续浸泡创面30分钟，如果烫伤处的皮肤已经破了，就要禁止用冷水长时间浸泡，以免感染。四是抹，涂抹药膏，如果孩子的烫伤呢不是很严重，没有造成伤口，家长呢可以将烫伤处的皮肤擦干，并在创面呢涂些药膏，再适度包扎。如果呢伤情严重，就不要随意涂抹了，避免到医院后为医生的就诊呢带来不便。五是送，就是要及时送到医院就医，如果是严重的烫伤，家长应迅速送往就近的医院进行急救处理。 这个如果发生这样的严重烫伤的话，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20啊，请咱们来做一些这个护送工作。另外还多说两句哈，这个低温烫伤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常见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对， 尤其是在用暖宝宝啊之类的这种， 经常会发生很严重的二度烧伤了，所以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小心防范。非常感谢陈丽，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你连线。 哎，好，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检验医学研发中心的主任，也是教授医学博士何健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何博士，您好。 嗯，你好。 其实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哈，这个癌症的早期的筛查和预防。说实话，现在的这个我们每年哈都会统计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好，北京健康白皮书也好，对于人们的最后哈这个患病情况，癌症恶性肿瘤依然是非常高发的，而且呢非常细致的数据，包括男人、女人各种各样的数据，我们也会看到，像什么肺癌啊，包括女性的这个乳腺癌啊，包括男人的这种大肠癌啊，都可能是非常高发的一些癌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如今的这个社会当中，癌症的早期发现和早期的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何博士，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哈，这个为什么可能会得癌呢？ 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其实癌症呢，对于刚才说的这些统计数字来说啊，不管是多么高发，但是对于一个个体来讲，只要你出现了癌症，对你就是100%啊。所以呢，每个人当你遇到或者家里的人或你自己得癌以后，你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就得癌了？不可能。我家里人怎么就得癌了？所以呢，这里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在医学领域里头，虽然说我们到医院去看到都是急症的病人，但其实你身体的变化是一个持续漫长的过程，癌症也是这样。癌症的形成多半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就是它形成时间很长。 对了，所以呢，这个期呢，我们叫癌症形成期。这个形成期就是我们可以介入、可以预防、可以早发现、早治疗的时期。 有一种说法说，人每个人身体上都有癌细胞，然后是经历了几千次的错误之后，才最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肿瘤。 这个是一派的说法哈。我现在更想呢，更具体落地的说，比如说像我们北京。肺癌是第一位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么咱们就说说肺癌啊，肺呢每天呢要有这个空气的交换跟血液进行交换，这肺是很活跃的一个器官啊。那么比如说今天我们现在看窗外，我相信现在很多听众啊都在路上开车，你们看看外边这种雾霾，无论是雾霾还是吸烟或者其他的粉尘，它在吸入到肺中以后，它会直接刺激你的肺组织，包括支气管。所以这种刺激久而久之，我现在说的是久而久之，你不管不理不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肺癌。 就是说现如今哈，这个肺癌哈，对于外界的这个环境影响来说哈，还是非常有一个独立因素在里边哈。这个肺癌的形成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既然说到了肺癌哈，我们也知道，比如说肺癌高发，男人和女人都高发，而且呢，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我们去做体检，目前的这个普及的体检基本上都是 X 光了。当然了，如果你有高危的一些因素在，那可能大夫会让你做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做一些再一次的筛查。目前像肺癌的这种发生哈，发病率这么高哈，目前就您这个种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是想能早发现或者早预防的话，有办法吗？ 当然有办法。这里边我们还是稍微说一下这个癌细胞是怎么形成的。正常细胞变癌细胞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在细胞的变化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你就想象一下，你能够看到这个细胞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及早的发现它，然后及早的来进行调理。那么真正能够看到细胞，然后看到细胞在变化的，那么只有通过脱落细胞，也就是 什么叫脱落细胞呢？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现在说到的，比如说支气管、肺癌，这些癌细胞都是长在表面的，它是经过外界多次的刺激以后，那么长期的刺激，那么最后怎么样？细胞它会逐渐由炎症细胞围着它，最后呢细胞发炎，最后变成癌前病变细胞，最后才形成癌细胞。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会脱落的。那么最好的检测到这些脱落的癌细胞呢，就是通过咳痰。 痰就能够查到这个， 没有错。 哎， 有些人说咳痰这个不够敏感啊，那你多咳几口不就是了吗？ 就能够看到脱落的癌细胞， 但起码可以早期看到。 嗯， 也就是说，在你肺 如果我们现在去体检 X 光拍完以后看到的是阴影，对吧？肺部阴影多半都是中晚期，很多人发现 X 光太敏感度太低了， 对不对？或者是这个病人已经开始有咳嗽啦，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了。所以最早期的人，也就是说在我看来，真正的体检就应该是用咳痰来真正的给病人做肺癌的体检。 这个早能早到什么时候呢？ 其实呢是这样，当然了，这跟每个人你肺癌长的部位不一样，如果长在支气管上可能很早就发现了，而且实际上很多肺癌它是在支气管的末端长起来的，因为那个末端呢是最主要的，你的气流啊，你的很多这个环境的这些毒素呢进到那里的，还没有进到肺里边，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它会刺激周边的组织，所以支气管末端是最容易发生肺癌的。 这种那看来就是说，如果照您的说法能够把痰液取到啊，如果发现了里边有癌的脱落细胞， 对， 就算是最早发现癌症的一种可能性。 如果说发现的是癌细胞，还不算早， 还不算 早。如果发现的是癌前病变细胞，那才是最早的，还不是癌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日本人做过一个研究，他通过早期就用脱落细胞发现的肺癌，然后通过手术切除肺癌病人，所谓的肺癌病人，他的十年的成活率是96%以上。那也就是说，基本上你不会死于肺癌的。 那照您这说法，以后我们做体检也就不用做 X 光了，也不去查低密度的这个螺旋 CT 了啊，也不用验血了。 X 光呢，不光是查肺癌的，X 光还要查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我现在并不反对咱们体检去照 X 光，但是如果你想防止肺，尤其像北京的咱们老百姓，生活在北京甚至整个华北地区的老百姓，我认为一年应该吐四口痰，至少四口，一个季度做一次痰的脱落细胞的筛查，来保证不至于这癌啊长了很久了你都不知道。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癌细胞它都可能脱落，就不光是肺了啊，其他的地方有脱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取一些体液也好，取一些血液也好，是不是也都能够查得出来？ 其实顾名思义，只要是能够脱落的细胞，它在上边哈，如果出现了癌变、癌前病变，你就可以发现的。比如说直肠癌，我们国人呢直肠癌高发。为什么高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现在肠道疾病的病人非常多，比如说便秘，比如说腹泻。那么人们以为便秘腹泻无非就是我肠道不好，我吃东西拉肚子，我便秘三天一次大便，好了，这些对你肠道的刺激持久了以后就会导致直肠癌，这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直肠癌呢，我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了哈，就是你呢看脱落细胞，这个细胞啊它在直肠的壁上，因为你有大便要通过嘛，所以大便会把它带出来，那么带出来的这些细胞包括炎症细胞都能够带出来，那么我们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可以检测到这些脱落的细胞，你只要在你取的大便里面有一个癌细胞就可以把它查到，因为是通过显微镜下肉眼来看这个直肠肠壁的这个癌细胞， 就是通过人工的肉眼来看，是吧？ 没有错。其实真正的金标准，到今天为止，癌症的金标准还是你肉眼看到了癌细胞。 现在目前，像医院里边的这个直肠癌，很多的人专家都会说，你比如说你做个肠镜啊，就是基本上不管是做哪种肠镜了啊，作为肠镜，如果能看到有实体的，比如说占位也好哈，肿瘤也好，那认为这次取了活检之后就能够看到最后到底是不是得的这个大肠癌。 其实检查直肠癌的方法有很多种，肠镜是其中一种。那么肠镜呢，多半要在癌症已经长到有一定的这个物理的这个 size 啊，它的大小哈，到了一定这个一定大小以后，你才能够看到它。因为肠镜毕竟是一个镜子进到里头看到，对吧？虽然说很多直肠癌是通过肠镜发现的不假，但是我们看看发现的时候多半也是很晚了。 就是说照您的说法，如果通过大便的检查早期发现这些脱落细胞的话，那可能在它没实体形成这种肿瘤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发现它。 没有错 啊， 特别是我现在想跟我相信很多老百姓啊都做过大便潜血的检测，我现在应该说这是已经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当癌细胞溃烂以后最后怎么样出血了已经是中晚期了，所以不要以为呢查到血以后我还是早期发现，不是的，那个时候多半要做手术了，要切掉一块肠子，甚至那个时候已经有转移了， 所以照您这说法，这个大便的这个癌前的 细胞脱落啊，如果能看到的话，那是最早期的一种， 没有错 啊。 所以呢，我呢就呼吁呢，我呼吁所有的医院啊，都应该查大便里边的癌细胞。 嗯， 也就是说，病人也是一样，你一年至少要查四次。原因很简单，因为癌细胞呢，如果你给它一年的时间，它也会长很多的。 嗯，那这种检查方法现在是刚刚流行吗？还是早就有了呢？ 其实你要查呢，中国 CDC 啊，就我们叫 疾控中心 ，它的网站上曾经把十种癌症筛查的方法都列上去了，包括查肿瘤标志物啊、造 X 光啊都列上去了，然后明确的说，排名第一的方法是脱落细胞。 嗯，就是这个办法已经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而且是应该说在医学界这方面是没有太多的争议的，就是说通过肉眼看到的细胞是，首先它是诊断，你看到癌细胞以后，它肯定是癌细胞， 那为什么这个已经排在第一了，而且早就有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很多的一些检查，依然是利用一些肠镜啊、超声，甚至于血液当中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因为很多人对于肿瘤标志物，包括一些血液当中的这种癌胚抗原这些，都认为它特异性不强，敏感度不高。那照您这样的说法，特异性和敏感度都非常高，是吧？ 对， 嗯， 肿瘤标志物那是另外一个话题，肿瘤标志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用来作为筛查癌症用的，肿瘤标志物是用来监测癌症的发生发展或者是复发用的。这个呢，在 FDA 啊，特别是美国 FDA 通过这些肿瘤标志物的时候是明确写清楚的，你不能用它来什么来进行癌症的筛查。 嗯， 好了，那么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没有用脱落细胞？ 嗯， 其实我们国家呀，如果你要听说过，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宫颈癌筛查， 嗯， 非常普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脱落细胞发现癌症的。 嗯。 但是因为其他的方法在方法学上有一定难度，比如说在痰里边找癌细胞是很有难度的，因为痰很黏，在显微镜下很难看，需要特殊的技术处理。在大便里大海捞针一样，那就更难了。 所以我刚才就还想问您，这个人为的因素到底占多少？你比如说同样您在看我在看，那可能我心不在焉的时候可能会漏。 这个呢是一个实际情况，但是人们漏多半是在癌前病变细胞有漏的，癌细胞多半一个病理大夫看不见癌，看不出来癌细胞很少见， 它不合格了就算是， 对， 是吧？ 癌细胞是特别长得张牙舞爪的，特别容易鉴别的， 所以这现在目前还是靠纯人工的，比如说它染色啊来查，是吧？ 没错，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哈，所以这可能跟很多的这种检查靠机器，当然了，现在你看超声的机器其实也是靠人来看哈。当然了，他可能有机器上的一些辅助了，但是最终的还是靠人来，这个放射科的也好，然后呢什么科的大夫来看，最后那像咱们这种细胞其实也到最后落在了人身上，是吧？ 没有错 啊， 没有错。 那目前我们来看哈，就是这样，您照这么说的话，其实对于癌症的早期的筛查，可见还是有很多的办法来使，对吧？ 没错， 能够早期的预防癌症的发生。 对，其实预防癌症啊这个词呢，人们听起来呢，就像比如说我们是预防冠心病、预防糖尿病，但是预防癌症，早期发现癌症本身就是预防，因为早期发现可以把它切掉， 对，早发现早治疗嘛， 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预防癌症呢，很重要的就是癌症到底是怎么得的，这里边我刚才举了一个雾霾的例子，其实无论任何环境因素，它只是一个我们叫诱发因素，那么中间有一个媒介因素，这个媒介因素是在你体内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人体啊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个体，它里面有大量的反馈机制啊，你不容易得病的，我经常愿意说，我说人得病非常难，特别像得癌症是非常难的，你必须要长期的不理不管不问不调理，那才能得癌症，那么这里呢，我就想说这个媒介因素到底是什么啊？媒介因素比如说我们这些化学品，雾霾里的化学品，抽烟里边的化学品，它刺激你的肺，你便秘，那么便秘里边大便里边也有很脏的东西，那么刺激的肠壁以后，它要通过基本上几个大的途径，一个是直接刺激，长期刺激这是化学品，还有一个它通过一个重要的媒介因素叫做炎症，它让你发炎，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通过产生自由基来攻击你这个细胞，最后呢形成了癌细胞。 就是说照您这说法，其实过程很漫长， 没错， 然后中间会有很多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炎症啊，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发生一些慢性炎症， 没错， 长期的这种慢性炎症就得提防癌症的可能性， 没有错，这个您问的太好了，因为如果一个人长期便秘导致肠发炎的话，肠道发炎，我们是从大便可以测出炎症，有一个炎症的指标 啊，叫钙胃蛋白，那么在大便里是可以测出来的。那么测出来以后呢，我就知道你肠壁一直在发炎。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需要注意你要经常去检查有没有癌前病变细胞的发生。 嗯， 当然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让他去做肠镜，你也可以说让他去监测大便的潜血。 嗯，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一旦有了这些诱发因素，你就要注意了。 嗯，所以您看啊，这个早期的这个预防啊，癌症的发生，您看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啊，像这种慢性炎症也好，外边的环境也好，当然了，还有很多人提不同的一种理念，比如说，我们之前看新闻哈，安吉丽娜·朱莉人家查了染色体，查了基因，发现她的基因当中对于宫颈癌和乳腺癌是一个高危的一个病变哈，所以呢，都会现在人们提随着这种健康意识的提升吧，对自己的健康是越来越重视了，这种不断的来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现在医学前沿的这种进步和改善。照您的估计啊，这癌症以后会能被克服吗？或者是提前能够早发现之后就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坚持到最后？ 其实癌症本身啊并不可怕， 嗯， 如果你早期发现了以后把它除掉， 嗯， 而且长期使用一些监测手段，其实我现在更想提醒大家的是，嗯，争取是不得癌症。 不得哈， 哎， 那个， 根本不出现癌症。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跟很多的大夫都聊过这个问题，包括北肿啊，然后东肿西肿的肿瘤大夫都聊过。然后我说，人到最后会不会都最后是一条路啊？不发生车祸啊，类似一些其他的意外伤害之后，会不会最终都是走癌症这条路？您怎么来看这样的问题？ 我来看呢，基本上现在国际最前沿的哈，防止癌症基本上是三个主要的措施。 嗯， 一个呢就是在生活方式上要改善， 嗯， 不要让这些毒素来刺激你啊。举一个雾霾的例子，如果是雾霾天，你最好有 口罩啊， 口罩，家里边有一个过滤器啊，不要在马路上，在基本上在二楼以下常走，因为这个雾霾啊浓度是逐渐啊越低浓度越高啊，那么不要让这些东西刺激你啊，那么就是改善生活方式， 嗯， 哎，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要消灭这些所谓的诱发因素。哎，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么某些诱发因素我们能够避免就避免。 嗯， 啊，这里边我们提的最典型的肺癌就是抽烟。 嗯， 抽烟是最直接的。 对，抽烟不光是肺癌了， 哎， 一堆癌症都跟它有关。 那我们就让这种诱发因素不要进来哈。 嗯， 那当然了，媒介因素我们要阻止它的，比如说抗炎。 嗯， 抗氧化，也就是去除自由基，是明确的抗癌的。 嗯， 哎，所以呢，我呢，希望咱们啊现在的听众啊，如果回去以后，我是建议大家要服用抗炎和抗氧化的这些营养素啊。有人说我吃点食物可不可以？食物我跟你明确的讲不够， 嗯， 一定要服用抗炎和啊抗氧化的这些营养素。 嗯， 那这是你要如果想预防癌症的话， 嗯，这是能够自我保健的一部分， 没错， 嗯， 没错， 嗯， 当然早期发现，刚才说了半天，早期发现其实他不已经得了，我们现在想是不得， 嗯， 啊，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病人。啊，他是乳腺癌切除了以后，然后呢，他一查发现什么呢？我们给他查完了以后，发现自由基水平超高。 嗯， 所以我就说，那你的病根不除啊，对不对？癌症它是有病根的。 嗯， 那你病根不除，所以很多人得了一次癌再得第二次癌，有这样的吧？ 嗯， 哎，而且第二次癌根本就不是继发癌，就是原发癌。 嗯， 比如说他得了乳腺癌了，后来得了直肠癌了。 嗯， 也就是说，他整个导致癌症的病根不除，这是最危险的。 嗯。所以照您这个说法，这个其实我们多关注自己的健康啊，然后找到这个一些所有的渠道，就像您说的病根可能是自由基这部分了，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病根，可能每个人的情况具体情况不太一样，就找着它之后合理的监控，如果能除掉的话，那照您的说法，人到最后有可能不得癌症的， 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而且呢，刚才你说呢，可能有很多病根， 嗯， 其实这个世界非常的奇妙， 嗯， 疾病的种类是特别特别多， 嗯， 啊。但是到了功能变化就少了， 嗯， 到了病根就那么多种， 就那些是吧， 哎，就那么几种病根， 嗯， 哎，所以数都能数得出来的， 嗯， 所以其实啊，人们更多的应该关注这些病根， 嗯， 这些导致疾病的环境因素， 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协和医院检验医学研发中心的主任，也是医学博士何健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癌症早期的预防和筛查。说实话啊，对于很多人来说，